被帽船长睡着了，在海盗船上，他一觉醒来在农场。 哎，我的天啊！ 咕咕叽呱呱呀，他们这样唱。 快快快快快 ，cock a doodle doo！ 快快快快快 ，cock a doodle doo！ 快快快 ，doodle doo！ 所以从现在，当他开口，总是这样说： 快快快快快 ，cock a doodle doo！ 他跳着鸭子摇摆舞，你也可以这样做。 快快。 或大船长， 我也搞不懂。Ahoy there, ahoy there, ahoy there, cock a doodle doo！ 他跳着鸭子摇摆舞，